爱一路，互利共赢。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在音乐当中有很多术语，那所谓的术语呢，其实也是在音乐里面非常专业的一些词汇，比如像大小调。其实这一个专业的词汇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因为每一种调真的是都有它的特别之处，而且歌词的效果也是很不一样的。每一种调所引发的那种情感，还有如何使用、何时引发，都是有着很多的争议的。那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就是不同的调性。其实在音乐里面，我们总是觉得大调是轻快的，小调是悲伤的，真的会是这样吗？来听一段吧，这一段是大调的音乐。这是来自于舒伯特的 D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真的是印证了刚才那一句话，就是大调就是轻快的。 在1713年就有人写下这样的文字，作曲家兼音乐作家约翰·马松特，他说至今有这样的一个无解的音乐问题，其实到今天这都是一个无解的，究竟是某种调本身就有不一样的特性，并因此引发了听众某种感情和情绪，还是说这只是附会的说辞呢？那究竟调性本身他们有没有他们特定的意义或者是特定的性格呢？可能在这里有人会说，什么叫调性呢？一个人从家中走出去，无论去多远的地方，或是要离开多久，最后总应该再回到自己的家里。而音乐也是一样的，每一段音乐，每一首音乐都会有它的调，都会有它的家。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所听到的音乐呢，在今天所要分享的其实只是一个大调和小调的这样的一个分别。好了，下面再继续吧。刚才的那一段是来自于一段 D 大调的音乐，那耳边呢也同样是来自于 D 大调的，是一部交响曲， D 大调的第一交响曲，古典交响曲第四乐章，来自于普罗科夫耶夫。 说起来呢，刚才的这样的一段音乐好像也是符合了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所说的，就是大调是轻快的，小调是悲伤的。其实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片面的一个说法吧。对于大调和小调所做的这样的分类，似乎是有一定程度的这种适用性，但是却很难为调性和特质之间的关联找到根据。不过呢，也有一些理论啊，或者是音乐的一些实践心理学的一些书籍在这方面有过一些研究。调性呢，对于乐器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小号呢，大多被定义为 D 大调，很多使用这件乐器的曲子都是这个调式。比如大型的莫扎特歌剧的序曲，还有巴赫的圣诞神剧当中的大部分。德国诗人兼作曲家克里斯蒂安，他在1784年就描述，他说 D 大调是为凯旋调、哈利路亚调，还有冲锋陷阵的喊杀调，还有胜利的欢呼调。这也就无关于调式的这些问题，反而是说明乐器的选择和调式之间的关系。那下面要往上稍稍的升半个音了，这就到了降 E 大调。这是一种非常激昂或者是非常隆重的，不过耳边听到这一段，你觉得会是这样的感觉吗？是一段降 E 大调的音乐，是来自于巴赫的降 E 大调长笛与竖琴的奏鸣曲。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的，调虽然在这里，究竟它是大调小调也在这里，但是真的不是每一段音乐都会遵循大调是欢快的，小调是悲伤的，这真的不是一个真理。好了，继续了，下面的这一段同样是来自于降 E 大调。当然也同样是颠覆的这位所谓的真理的这句话的，这是来自于贝多芬的降 E 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你那边 永恒的魅力，穿越午后。今天穿越的就是大小调，究竟大调和小调的音乐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差别呢？真的就像很多人很笼统的说，大调就是那种非常愉快的，小调就是悲伤的，这句话是真理吗？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在这里和你一起来分享不同调式不同调性的音乐。当然了，在这里面要和你提到的也有一些音乐的术语，所以呢下半时段会更通俗的来说的。我是王卓，下半时段在这里永恒的魅力依然会为你带来好听的音乐的。稍微休息一下吧，柴可夫斯基的一段大调的音乐 C 大调弦乐小夜曲。 黄金周音乐光影之旅，满载惊喜，真情期待。唐山等你来，我在南湖等你。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峰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了。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浓浓花海香，悠悠房山。山情，房山天开花海景区，中国最美田园，诚邀您共赏缤纷美景。详询83625588。金郊度假好去处，金鱼凤山乐不停，与山景养生温泉，望莽山层林尽染，看亲子游戏大闯关。度假咨询0106071188。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山水文园乐享房山，2018房山区生态休闲旅游文化节于9月28日在天开花海景区启动，咨询电话89350123。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天空晴朗，空气清新，风和日丽，非常适宜假日出游和户外活动。早晚比较凉，注意调整穿衣，防着凉感冒。天干物燥，还需要补水润燥。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5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4，大部分时间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7天长假，市属公园都有哪些好玩好看的活动景致呢？这一时段为您盘点一下。10月1日到10月28日，第26届市花展在北京植物园举办。展览期间，以菊花、月季、双饰花为主的20万株鲜花，把植物园装扮成花的海洋。在科普馆西侧的菊县金秋展区，50000多盆颜色各异的小菊、球菊正处于最佳观赏期，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另外，10月1日到10月7日，第4届苦苣苔植物展在北京植物园热带展览温室举办。这次展览共展出苦苣苔科植物近200个品种、500多株。精品区主要展示极具观赏价值的国内苦苣苔原生种，同时还将展出众多国际流行的园艺杂交种，比如垂筒小丑节、长筒圣诞棒棒糖、花猫巴西珠宝等等，这些都是在北京植物园的第一次展出。另外，天坛公园在神月署举办国庆专场音乐会，游人可以在这里聆听传承几千年的中和韶乐。10月4日是世界动物日，北京动物园在科普馆将举办科普互动活动。第5届香山八大处文化节暨第31届八大处重阳游山会1日开幕，一台台特色旅游文化活动一直持续到7日。国庆黄金周期间，中国园林博物馆举办“盛世华章2018海峡两岸中国插花艺术展”，同时还推出一系列园林文化体验和自然科普系列活动。10月1日到6日，分别以纸漏版画、蓝晒、绘本、藏书票、园林手工书等多种形式记录金秋园林美景，制作最美的园林笔记。需要提醒市民朋友，从10月1日开始，香山、天坛、景山、颐和园、北京动物园5家公园实行预约游览高峰限流的措施。市民可以登录市属公园网络售票平台畅游公园微信公众号，提前1到5天购买各公园的门票。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音乐的魅力，永恒的魅力穿越午后。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今天呢，穿越的这样的话题好像有一些严肃，但是呢，音乐依然是最美丽的。就是大调和小调，究竟它们有什么样的差别呢？有人说大调是轻快的，小调是悲伤的，这真的是真理吗？那现在就来分享吧。耳边的这一段音乐，大调小调，我们可以辨别出来吗？ 自于拉玛尼诺夫的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那说到小调呢，自然有人说会是悲伤的，的确经常会把小调视为黑暗的、悲伤的、诉苦的，或者是庄严的。那有很多音乐都是这样的，包括耳边的这一段。 如果我们翻阅一些书籍的话，会发现有很多位专家都把这些调归于很多不同的性格。比如说有人会说 A 大调是被形容为爱和温暖的表现，还有呢又有一种很暴怒的情感。 E 大调有的时候是喧闹和大声的，有的时候会代表绝望。那 D 小调是内敛安静的，而又是有气派的。舒伯特就曾经把 D 小调和沉重庄严、女性化、古怪、雾气相连接在一起。那其实这样的说法呢，都是有一些我觉得自己的一个特定的一个怎么说，让人觉得是自己所感受到的吧。所以呢，我觉得音乐就是这样的，感受是非常重要的。下面要带给你的就是一段 A 大调的音乐，来自于德沃夏克 A 大调斯拉夫舞曲。你来看一看，会是爱和温柔，或者是暴怒，究竟是哪一种特质呢？的转换，这就是从大调到小调的一个转换，来自于肖邦的 B 小调前奏曲。其实肖邦很多音乐也是大调的，但是总是觉得小调更适合他。 这是一个花腔版的蓝色多瑙河，演唱呢就是曹秀美。其实在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当中呢，最后为你带来的就是这样的充满了轻快感，充满了欢乐感的大调音乐。永恒的魅力穿越午后，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穿越的话题，大调是轻快的，小调是悲伤的，这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吗？也许吧，但是我们也今天特别听到了一些大调反而不是那些欢乐的，而小调也不完全是悲伤的。音乐就是这样的，是需要用心来感受来聆听的。好了，今天永恒的魅力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我是王卓，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继续分享经典，明天见。 咱这国庆节得添口新锅了， 八斤莫要着急，燕莎奥莱十一假期购物抽奖豪送1000套德国飞士乐锅具，价值138万，还有千余品牌燕莎奥莱专享超低价爆品，俺老孙抢锅去。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纵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